脸书，Facebook 这个社交平台在全世界有多少用户呢？活动的用户就有20亿。啊，你光光注册一个用户名，你又不活动，这个都还不算。扎克伯格的雄心是把脸书作为一个新的人类社交的平台，他希望能够重构人类的一个有真实意义的、真实感受的这样一个社区。那么尤尔和拉利就问了，说你单单在网上建立的这个社区，它是我们真实的社区吗？对，它确实有很多功能，有一些我们社区上的功能，比如说情感交流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呐，分享你的感受啊，但这一切都是在线的。一个真实的社区，尤尔和拉利认为，还是应该有物理世界的特征，或者说和物理世界是分不开的。你不能单纯是在网上的一个社区，然后对着这个孙悟空啊、葫芦娃呀这些网民来进行交流。因为这样的话呢，它是很脆弱的，就是说，如果因为事故啊，或者是独裁者不喜欢你们这样子结社呀，它可以随时断网，或者说，你的网络一旦通讯不灵，你的这个社区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这个一开始就强调说，humans have bodies，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实体的，我们不仅仅是比特，我们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比特，我们还是有原子的。现代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确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虚拟世界甚至是更加方便。比如说我可以在和一个远隔几万里的一个人同时打游戏，我们会共享一些共同的快乐时光啊，甚至分享一些想法啊。但是我就是打开门走到隔壁，给隔壁邻居打个招呼，这都显得叫麻烦得多。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抱怨说，这个现代通讯，尤其是网络通讯的话，实际上拉开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它指的就是这样物理上的距离。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一点，尤尔·赫拉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自己对自身的感受，随着通讯技术、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变弱了。这什么意思呢？他讲，一个原始人呢，你出去打猎啊，或者是找食物啊，你会对你周围的环境特别在意。啊，你会对你吃的东西特别在意，你会对别人的反应特别在意，你会对森林里哪怕一点点小的响动会非常在意，特别在意你个人的感受。注意，我们的大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是带有这样的痕迹的。但是现代社会呢，使你很多地方你不需要那么在意，比如说，你吃到嘴里的东西，你到商场里去买的那些东西，你不会再特别深究它是哪里来的，因为那些食物啊、商品啊，已经经过了有关部门或者权威部门的检测才到你手上。我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我们很多的以前在我们祖先看来是需要特别在意、特别小心那些东西，已经交付给了群体合作，已经交付给了一些专职的部门去负责。我们自己都不需要太担心、太在意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代的通讯啊，现代的这个互联网技术，又使得我们更在意相互之间网上的那种虚拟的交流，而有的时候会忽略现实中物理的交流。这里尤尔赫拉利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扎克伯格在提到脸书的功能的时候，提到这种社交平台功能的时候，他会讲这是一种分享你个人经验的，或者分享你个人感受的这样一个工具，叫 share your experience。你自己的感受，我感觉到好啊，我感觉到快乐呀。那么我把我的经验分享出去， 比如说在中国的微信的平台啊、这个朋友圈，在西方的像脸书啊 Instagram 啊，这些有很多啊很快乐的时光，你会看到大家出去旅游啊，大家吃到什么美食啊进行分享。尤尔赫拉利问，我们真的是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吗？是在分享自己的 experience 吗？一个人的感受 experience 应该主要是来自于他正在经历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旅游，比如说美景，比如说我在享受的一个美食，我的感受是应该来自于这个。但是由于社交媒体是如此的方便，由于我们人类的一些本性是如此的在意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个 experience 的时候，分享自己感受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变得，我们的感受本身变得越来越注重别人的看法。对于一个长期的脸书的用户来讲，或者说朋友圈的用户来讲，当你看到一个美食的时候，或者你看到一个美景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赶快把它拍出去发出去啊，分享在朋友圈里，然后等着点赞。所以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网络社交的平台上，人们变得越来越注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而越来越忽略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我们前面讲，有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人类退化了很多对周边事物的感受能力，而现在互联网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又使得我们对很多自己很自然的会有很多真实感受的这样的环境，比如说美景啊美食啊这样的事情，他的感受力又会弱化。尤尔赫拉利在这里非常担心，就是说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 body， 所以他这个小节的副标题就叫 Human has bodies， 就是我们如果对自己自身的感受越来越疏远，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一种疏离感，一种不真实感，一种不适。我们的大脑毕竟是在远古进化来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自身的感受或者自身环境有真实的感受。当我们完全沉溺于这个社交媒体啊这种虚拟网络中间的话，你会确实是感觉到自己会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活在别人的目光中。所以所谓社区建设，你是不能够完全脱离物理特征的，不能完全脱离物理世界的，不能完全是在一个虚拟的网络里面进行一个虚拟社区的构建。那这就有一个深刻的矛盾，就是说这些公司，这些网络平台公司，它是需要你的注意力或者说在线时间来挣钱的，对吧？你必须是这些用户长期活动在这些平台上，而且为了这个，因为它现在的经济模式还是在售卖广告嘛，为了这个售卖广告的收入的话，它会鼓励你在线时间越长越好，越长越好。那么在线时间越长就意味着离线时间越短，这两个之间确实是有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那么你就虚拟的那个成分就越来越多，而现实的物理的社交成分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的注意力资源分配的矛盾有没有可能调和呢？脸书将来有没有可能改进它的经营模式？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最终不来源于广告，它的收入不来源于广告，它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多的离线时间，更多的真实的交流的时间，来真实的建立一些人类的社区，而同时又不影响它的收入，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尤尔赫拉利也不知道，估计扎克伯格现在也不知道，是我们需要探索的一个课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一下，扎克伯格在提到自己的社区建设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人和人之间不仅仅是意见的交流，我有一个意见，你有一个意见，我们互相交流意见，这样往往效果并不一定很好，尤其是在意见相冲突的时候。比如说 我是一个左派啊，我强调福利优先，我强调社会公平啊，我强调这个，应该注重弱势群体。那你是一个右派，你强调这个要注重效率啊，要这个，注重这个机会平等高于结果平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仅仅在就这个观点交锋的时候，很容易引发冲突，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在网络上面这个吵架呀，互相之间这个冲突加剧啊，最后就是互相相互不理呀，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这实际上阻断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不利于社区建设的。它的根本原因是，当我们仅仅在谈观点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那个观点本身，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右派，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就在讲我右派的观点，那我就变成了右派观点本身。那么你对我进行攻击的话，你并不会觉得我是对一个真实的人类在进行攻击，而我就是攻击那个观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说话就很不客气。那么，作为接受方一方来讲的话，我当然觉得我是人类，我就不应该被你这样攻击，然后我就会反击，我就会觉得心里很愤愤不平，我就会反击，这样的话就会让矛盾升级。那么怎么样才会让观点交流 opinion 的这种交流变得有效呢？就是要让大家互相之间把对方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去了解，你不仅仅要了解他的观点，你还要了解他作为一个人的方方面面，一个丰满的立体的人，他有爱好，他有兴趣，他有自己的谈吐，他有自己的风度，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我们的本性，OK？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利于我们之间进行心平气和的、有效率的沟通和交流。但是，这样的交流是花时间的，有的时候甚至这样的交流是线上和线下之间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花在网上的时间越长，我们线下的交流、物理的交流可能就更时间就越少，所以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物本性，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这样一个物种啊，你要建立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特别有效的情感交流，或者特别有效的观点切磋，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呢，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物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决定大概只能有150个人。所以这个是挺麻烦的，你要想建立一个全球的一个多网络的一个多层次的交流，你又不想降低它的交流的质量，那么需要什么？需要技术的支持，需要 AI 的支持。这个就回到前面我们讲扎克伯格讲，他希望能够开发一种软件技术，需要开发一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协助人类的交流。这甚至从根本上需要像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平台这样的公司，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经营模式，因为你不能希望他们一方面要求这个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才能越为我创造收益，一方面又希望他们建立一种自然的、物理的，或者是有亲切感的、有真实感的那样一个高质量的社交氛围应该怎么做？目前还没有谁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做一件鱼和熊掌兼得的事情。我们既希望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突破疆界的，面对 AI 和人工智能的侵袭，我们能够人类还能够依然手拉手、肩并肩有这样一个交流的网络，既希望做到广度增大，又不希望降低交流的质量，又不希望它沉湎于虚拟的那个世界，又希望我们能有真实的像物理世界的交流那样有效的交流。但是呢，我们又受困于自己的生物本性，我们只能够交流150个人左右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怎么办？我们希望通过 AI 来解决这样一个困境。在本章的最后呢， 尤尔赫拉利提到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看似像是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这个现在比较热的这个叫augmented reality AR 增强现实。增强现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网络或者说虚拟的现实叠加在你的真实的世界里面。比如说谷歌眼镜儿，谷歌眼镜儿，还有我想还有这个微软也有，也有它自己的技术，是一种眼镜儿。然后它在里面看到的一些虚拟情景呢，实际上和你现实看到的情景是叠加的。你可以看到一个虚拟的一个人或者一个虚拟的设计就在你现实的办公室里面，你可以手去操作呀，这样的很有意思。这个会不会是一种解决途径呢？这个应该说只是技术上初步的一些探索，它离我们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还很远。另外，以后如果虚拟现实和真实的现实完全叠加的话，如果将来的人类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虚拟现实，什么是真实现实的话，会不会产生新的困惑、新的疏离感、新的不适呢？也很难说。这个是作为一个尾巴，在这个章节里面。整个第五章社区，它讨论的问题就是以这个脸书这家公司为背景，讲这个现代的虚拟网络的社交媒体或者社交平台如何重建人类之间的相互的沟通。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强，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现代的技术 AI 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社交平台重建人类自然的那种有质量的那种交流，而避免人类过度的沉湎于人工智能和虚拟社会。这是一个挺大的课题，但是呢，尤尔赫拉利在这一章里面讲的并不多，他在后面一章，在文明的这一章里面会提到更多的关于人类社会，如何避免人类社会被人工智能或者被机器毁灭，这样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好，这一章的内容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会进入第六章，文明。